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因为性格原因，他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他和领导斗，和同事斗，和他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一直斗到了退休。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搬进了一个新小区，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欢迎收听小说特别能战斗，演播小燕。 叶教授来请苗秀华出山，屋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几个人的眼神齐刷刷地看向了苗秀华，而雅乔的表情分明是面有忧色。这时候苗秀华便慢慢地喝了一口茶水，清了清嗓子，用老北京人特有的近似于京剧道白的腔调说道：事儿倒是听明白了，可这事儿跟我也没有关系呀。叶教授说： 那怎么能够呢？小区的事儿不就是大家的事儿吗？您也是大家的一份子啊。 既然说到这儿了，那还真得分辨分辨。苗秀华仍然拿腔拿调：你们这次跟物业公司斗争，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停车位吗？可我们家也没有人开车，我们并不需要停车位。那块水泥地是停大车还是停小车，就是停火车、停飞机，也碍不着我们什么。而且上次答应物业公司的条件，同意收房的不也是你们吗？哦，你们想服软的时候就觉得我没用了，想死磕的时候就又把我抬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把我当枪使啊。叶教授就赔了笑脸： 哎呀苗姐，我知道啊，您呢还是为了上次的事儿不痛快。上次啊，的确是我们不对，我们听信了谗言，我们辜负了您。可是我们也知道您是最有公心的一个人了，现在恶势力在咱们家门口肆意猖狂，难道您就看得过眼儿吗？而且说起来，您和您老伴儿用不着停车位，而这位小林，也就是您未来的女婿吧，不好意思，忘了恭喜你们了，他也开车呀。况且抛掉停车位的事儿咱先不说，就拿您原来教育我们的那番道理来讲，物业公司的经理一而再再而三地骗咱们，跟咱们耍心眼儿，这样的人要是不给他彻底制服了，咱们以后的日子就都过得不踏实。说来说去，我们大伙儿啊可都指望您了。听了这话，苗秀华便闭上了眼睛，两边的嘴角又抿起来，齐刷刷地往下撇过去，好像是在沉吟。窗外有大团的浮云飘动，阳光忽而暗了， 又忽而流光溢彩地照到了苗秀华的脸上。我看着她脸上的亮色，却觉得那光芒不像是外面洒上去的，而是从她的皮肤底下升腾出来的。苗秀华好像被点燃了，整个人都是热腾腾的。她说， 您容我想想行不行？ 哎，好好好，我等您信儿。叶教授深深地点了一下头。而叶教授正要离开的时候，苗秀华忽然又从背后抛过去一句话， 哎，告诉别的业主啊，且不要轻举妄动，对付那种滚刀肉，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 那天叶教授走了之后，雅乔悄悄地把我拽到他自己的房间，埋怨我道， 哎呀，你怎么也不劝劝我妈呀？ 嗯，我劝她什么呀？ 你劝她别掺和小区里的事儿了，我跟我爸的话她是完全听不进去的，没准儿也就你说话还能够管点用。 嘿，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哼，就你妈那性格，谁能真劝得住啊？去不去参加战斗，只取决于她自己愿意不愿意，有没有那份激情。你恐怕还是得做好准备。没看见刚才你妈那张脸吗？精神焕发了，我看八成是闲不住了。 雅乔的脸色便越发忧郁起来，紧接着又变成了烦躁。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胸脯一起一伏，突然抄起一只抱枕狠狠地摔到墙上。 嗯，我就烦他这个，一天到晚几十年如一日，不是跟这个斗就是跟那个斗，恨不得把家里的亲戚外面的同事都得罪干净了，让我跟我爸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这就是他的成果吗？你是没有体会过，如果一个家庭时刻都处在对外作战的状态，这个家里的人得是什么感觉呀？随时绷着一根筋，总觉得下一秒钟就要吹响冲锋号，就要开始总攻了。一天两天都够难熬的，可我呢，我是旷日持久地忍受这种感觉，这真是一种折磨，就跟有人拿锯齿锯我的脑仁似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都快疯了。 以前我只是感觉雅乔怕他妈，但是却没有想到他对苗秀华还抱有这么大的怨气。我赶紧捂住了雅乔的嘴， 哎，小声点小声点，别让你妈听见，要不外战就该改成内战了。 雅乔顺势咬了我一口， 哎呦，疼得我直翻白眼儿。 雅乔挣开之后，忽又郑重地直面我说， 哼，咱们也快结婚了，别的女孩都要对老公约法三章，我没那么多事儿，只是有一条，你必须得答应我。 啊，哎呦，你说，答应你什么？ 绝对不能跟着我妈和人家闹去，更不能帮着我妈打下手。她这个人就是人来疯，越有人撺掇叫好她就越来劲儿，所以咱们索性就扫着她，让她自己觉得没意思。 雅乔习惯性的咬了咬下嘴唇，又接着说， 哼，我已经在一个战斗家庭里待腻味了，我绝对不能接受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再有一点战斗的气息。 见雅乔说得如此坚决，我只好以同样坚决的口气答应。雅乔不信，我便又指天跺地了一番。别人家的小夫妻诅咒发誓的内容都是， 啊，我爱你，我爱你，或者我绝不爱别人。 嘿，我们家倒好，是断绝与丈母娘的战友关系。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出门的时候，碰上了叶教授。 他再次谴责了物业公司的小人行径，又积极地拉我入伙。我为难地支吾了几句，终于还是回绝了。 叶教授，您也知道，您看我快结婚了，操办婚礼也麻烦着呢。 叶教授遗憾地表示谅解，又问， 哎，那你的准丈母娘苗女士呢？她怎么决定的呀？哎，叶教授，那是她的事儿，我们小辈儿哪儿插得上嘴呀？ 我说着赶紧关上了车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特别能战斗。 然而那天上班回来，我便听说了一个消息，苗秀华已经正式出山，开始参与并主导了新的一轮业主维权斗争。他终于还是无法忍受没仗可打的寂寞，这一点也和巴顿将军是相通的。而因为在雅乔的劝阻下，我必须远离战场，所以这场战役的最初情况就大多是从叶教授的转述当中而得知。叶教授向我感叹，哎呦，真是没想到啊，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苗秀华试图东山再起时，不仅保持了屡败屡战的意志品质，还具有了梅林大事有静气的深沉性格，并且特别适合做思想工作。小区外面新开了一家快餐店，当天晚上他们那些业主就凑到那里去开会，一干人吵吵嚷嚷地商议着如何给物业公司一点颜色看看。说来说去啊，无非都是抗议示威的老套路，有的提议拉上横幅，有的提议发传单，甚而还有提议把声讨口号贴到汽车上招摇过市的。嘿，但只有人家苗秀华久久一声不吭。等到大家都说完了，苗秀华才慢慢地站起来，声音不大，但字字铿锵，如同一串玻璃钢珠一般落地有声。现在看来，这些做法只不过是表明一下立场，发泄一下情绪，但未见得有什么实质性的功用。说是打人不打脸，可要脸的人才怕打脸呢。对方要是不要脸了，你就是把他的脸给戳漏了，人家也毫发无伤。所以还得是打蛇打七寸，照着物业公司最怕的地方下手。 叶教授便问， 哎，苗姐，那物业公司的七寸在哪儿啊？ 在咱们手里捏着呢。 苗秀华说完伸出了一只巴掌，缓缓攥拢起来，仿佛真的捏住了一条蛇。 那就是钱， 他们屡屡算计咱们，欺骗咱们，为的是什么呀？啊，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吗？那咱们如果不高兴的话，也可以让他们挣不着钱。刚搬进来的时候，咱们都交了一年的物业费吧，是不是啊？现在眼瞅着又快交明年的物业费了吧？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不交，就相当于断了他们的粮道，不怕他们不求饶。 叶教授的眼睛为之一亮， 哎，还真是哎。 接着又引用了两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类的古语，来拔高苗秀华发言的高度。 但是没过几秒钟便又犹豫起来， 哎呦，这合适吗？ 叶教授，您这话说的 怎么跟我那个没过门的女婿似的呀？瞻前顾后的，真是文化人的通病。苗秀华皱眉评论着，而他把我也归入了文化人的行列，哼，实在令我惭愧。叶教授赶紧辩解道，哎，我的意思不是合适不合适，而是合法不合法。咱们只要住进来，就算接受了物业公司的服务，甭管他们服务的好不好，都得按照合同交钱。更关键的是，真要是把事儿闹大了，司法机关介入之后，也会遵循那些条条款款，支持物业公司的。以前我看见过一个新闻，说的就是有个小区的业主集体不交物业费，结果呢，被法院强制执行了。几十个人大半夜的被从被窝里拎起来押上了警车呀。苗秀华却轻描淡写的打断了叶教授，哼，真要抓那就让他们抓呗。叶教授说，哎呦呦呦呦呦，您说的倒轻巧，咱们可都是本分人呢，哪受得了那份待遇啊。可是本分人就该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吗？如果世道真是这个世道，那咱们索性也别当本分人了。苗秀华的声音渐渐高亢起来，我还得跟众位重申一下，我参加斗争可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私利啊！我又没有汽车要用停车位，我之所以来，无非是觉得这个物业公司太过分了，把大伙儿坑骗得太苦了。我都不怕事儿，你们怕什么呀？咱们一没偷，二没抢，只不过是要伸张作为业主的那点权利罢了。我就不信法院真能够把咱们判刑。凡是斗争都要有牺牲嘛，凡牺牲都要得承担呢。大家一起拿出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来，豁出去坐一回警车，这样才能够把物业公司斗倒。苗秀华这么说着，一颗头颅也跟着昂了起来，下巴像一支箭射向了快餐店的鸡腿套餐广告牌。而这一亮相，苗秀华便像历史书上的英雄形象，直指人心，振奋人心。他焕发出了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一瞬间就让业主们悲壮了，勇敢了，像苗秀华一样大义凛然了。一个业主说，对，豁出一身广，对，我就不信有理的还要被没理的欺负。就连叶教授也改变了立场，呼应道，打就要打出几十年的和平来。真遗憾，我没去亲临现场聆听苗秀华的那番演讲。我想，如果我听到了话，没准儿也会被他感召，重新投入到与物业公司斗争的洪流中去。而这时站在停车场里环视着周围耸立的三栋高楼，只觉得整个小区的气氛都变了，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不知鹿死谁手。正在愣神的时候，叶教授突然又塞过一张纸，那，这是拒绝缴纳物业费的声明书，你把这个签了，也算声援了我们的斗争。正如叶教授所担心的，物业公司一不做二不休，真的把我们告上了法庭。传票是通过邮局寄来的，一打开信箱，印着区人民法院几个大字的信封便庄严肃穆地从一堆报纸和超市促销广告中间飘了出来。虽然这些年做生意时也和一些人单位有过大大小小的纠纷，但我还是头一次正式收到这玩意儿呢。我拆开信封，把薄薄的一张纸拎了出来，两指捏着掂掂分量， 哭笑不得地想：嘿，哥们儿也成被告了。 不只是我，所有参加签名的业主都接到了传票。在苗秀华和叶教授的号召下，大家火速地聚了起来，商量对策。雅乔满脸不情愿，拦着我不让我去。我只好又把传票向他展示一番。能，你看你看，这回可是人家打上门来了，我再不去探探风声，难道等着吃官司啊？ 雅乔说：哼，谁让你非跟着他们签名呢？你这不是自找的吗你？ 雅乔又继续重申：探风声可以，绝对不能跟着他们闹事儿去。我要找的是老公，我可不是找一个战斗英雄。 总算获得了批准，如约来到了离小区不远的那家快餐店。一进门就看见服务员哭丧着脸抱怨道： 哎呦，你们把我们这儿当成会议室了，一坐就是大半天，这正是上座的时候，多影响我们的生意啊。 该大方的时候绝不能吝啬。我对那个服务员说：哎，我们点菜行了吧？凡是来开会的业主，一人一份鸡腿饭，我一总埋单。 已经来的几个老头老太太就叫好道：哎呦哎呦，你看人家啊，这小伙子真会办事儿啊。 正好苗秀华进了门，大家又赞美他： 哎呦，您家可真是又出钱又出人，大伙儿都会记着您的好的。 苗秀华脸上也感到很有光。 嗯，我女婿是自己当老板的。 三句两句又把我化成了苗秀华的同盟军，而且还是亲兵的范畴。我想起了雅乔的叮嘱，心下暗自打起了鼓点，生怕表现得太积极，再导致自己祸起萧墙。于是等到叶教授和其他人都到齐了，业主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的时候，我反而抱定了实打身子不开口，一个人窝在角落里静静地听，只求认清局势，估算后果。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上法院打官司。凭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小说《特别能战斗》，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石一峰，演播小燕，编辑张璐。 业主们凑在一起开会，准备成立业主委员会。我又去找倪校友打听这方面的规定，终于摸到了门道。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特别能战斗》。 关于婚恋，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不要捡最大的，也不要捡最美的，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再也不要回来。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小说《离婚男人》11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